江边，江边生了香， 浪滩 出了歌，生了歌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 呀，一次 哟。 Boom, boom, boom.